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明年7月居民可以坐船从北京到河北，环球主题公园2期正在谋划建设。 京城京市，北京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网上投票活动正式开始，32件民生实事明年代办。 国内方面，国家药监局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购买儿童化妆品请认准小金盾。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剧本改编，应该尊重作者还是尊重市场呢？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加纳、尼日利亚、爱尔兰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财经资讯，农业农村部表示，近期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前沿科技，中欧火星探测器成功开展在轨中继通信试验，祝融号火星车状态良好。 旅游文化资讯，故宫昨天晚上发售年票，观众购买热情高涨，服务器瞬间瘫痪，官方紧急停售。今天凌晨有网友表示已支付成功。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介绍说，到2035年，现代化北京城市副中心基本建成，京杭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已经通航，河北段20公里也通航了，现在正在做连接这两段运河的工作。到明年7月，大家可以坐船从北京到河北，将带动着副中心和北三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崔树强还介绍，去年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副中心通州区的人口到去年年底为184万人，比2014年刚刚开始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时，增加了将近36万人，也就是说，每年平均有6万人左右到通州。 那么与此同时啊，中心城区特别是核心区的人口出现下降，中心城区6年间人口下降了15%，这也说明了副中心的设立实现了中央提出的承接中心城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目标。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作为北京新的两翼，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当中都承担着重要使命。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目前新区已经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从今年开始，部分在京的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经启动分期分批向新区疏解。 那201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确定了副中心控制详细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拉开了序幕。从第一批北京市的主要党政机关搬入副中心，到越来越多的企业总部基地落户副中心，这里逐步形成了北京新的两翼之一，也在着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 今年11月26号，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为副中心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也提供了重要的抓手。下一步，城市副中心将会聚焦科技创新、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4个主导功能，贯彻落实意见精神。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意见对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出19个方面、22条相关任务。北京市配套制定了任务清单、项目清单和政策清单。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树强表示，副中心的科技创新方面将加快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应用示范项目。行政办公区2期也正在推进建设， 争取明年或到后年吧，陆续的第二批的一个行政机构将搬到副中心。我们第一批搬了1/3，还有2/3。第一批搬了15000人左右吧，将还有30000人，进而带动更多的中心城区、核心区的人啊，疏解到副中心来。 环球主题公园开园后热度不减，崔树强说，作为副中心重要的文化旅游地标，2.2平方公里的2期工程也正在谋划建设中。 主题公园它原来计划是要建7个酒店，那现在大家知道只建了2个酒店，因为有疫情的原因，和它第一期刚刚开园，它最高才3万人，它峰值设计是能接待11万人，等这个冬季过去，可能呢带来了更多的人气，一年上1000万人规模的游客，将对整个副中心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的发展，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介绍说，针对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基础和实际需要，意见提出要赋予更大发展自主权，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改革方面呢，主要是探索呢土地管理利用制度的改革，推动不同的产业用地类型的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的供给。在开放的方面呢，重点推进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支持高水平的贸易便利、投资便利等政策在城市副中心先行先试，开展的国际人才服务管理的改革试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叶玉民认为，更大的自主权将有利于带动京津冀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在制度改革到项目落地、决策、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改革方面，它可以有更大的一个主动性、更大的一个灵活性，也更快地激发它的市场活力，有利于副中心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那么针对疫情期间啊，河北和北京的通勤问题，北京市和河北省呢也建立了疫情联防联控联动机制，努力做到政策同步调整，措施同步跟进。 目前北三线所有的进京检查站都实现了京冀两站合一一体化联勤。河北方面呢，共派出500多名警力支援北京检查站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地提升进京人员检查效率。 那么针对三河燕郊地区每天有950辆车次进京的公交车，平均每天搭乘2.5万人进京的实际，河北省在燕郊呢还设置了2个进京的公交车集中检查点，派出160多名警力，一次能够对8辆公交车进行检查，以查车辆人员直接通行北京检查站，不再重复检查，提高通行效率。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明年北京将继续为居民办理一批重要的民生实事。昨天开始呢，北京市2022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网上投票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明年北京要办的32件民生实事，您最看好哪些呢？可以参与投票。 我们来看看，在教育和医疗养老方面，北京呢或将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新增中小学学位20000个，同时继续为有需求的小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务，新建2000张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4家安宁疗护中心，增加床位200张，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病种有望从3种提升到10种以上。 为了方便居民看病，北京市呢将会推动居民更多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诊，在全市34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药品需求登记服务，精准补充药品的种类，推进医疗机构电子病历互通互享，开放个人的查询功能。 那针对居民十分关注的住房需求，北京市呢将会通过新建、改建等方式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万套，竣工各类保障房8万套，推进解决10万套历史遗留住宅项目办证难的问题，破解群众因无房产证造成的落户难、子女入学难等问题。 针对大家呼吁较多的停车需求，明年啊，北京会建立共享停车协商机制，推进停车设施有偿错时共享，利用人防工程提供5000个停车位，进一步缓解停车的难题。明年还将推进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的规范化建设，建成不少于25万个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充电设施接口。 接下来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交通方面。除了高速收费站 ETC 可以畅行无阻的服务场景，现在越来越多了。北京速通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宣布，北京已经有450多个公共停车场实现 ETC 识别支付，让车主体验到停车缴费的无感支付，覆盖停车泊位约21万个。 截至今年10月份，北京 ETC 速通卡累计有效用户达到736万，京籍的 ETC 用户呢已经达到526.3万。按照北京市可安装 ETC 汽车保有量约620万辆来测算的话，京籍车的 ETC 用户占比近85%。 那 ETC 不仅可以停车缴费，车主呢给爱车加油，现在也可以直接刷 ETC 了。目前呢，北京已经有20座加油站上线 ETC 智慧加油服务，并且设置有 ETC 的加油专用通道。 这20座加油站呢，主要分布在4环、5环和高速公路的沿线，车主只需要通过首发能源公众号开通 ETC 加油授权，告诉加油员加多少钱或者多少升。那加油完成之后呢，就会通过 ETC 来扣款，快速完成即加即走的加油体验。未来 ETC 智慧加油呢，还会推广到全市更多的加油站。 还是跟车辆有关。从昨天上午开始，北京法院启动了2021年第二期涉案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共有242辆带指标的京牌小客车参加这次司法处置。 这次司法处置的小客车呢，大多处在10万元以下、10万到30万之间的价位，性价比都比较高。其中评估价最高的是一辆2015年的奔驰，是40.85万元；最低的是一辆2007年的别克，一辆2012年的现代，还有一辆是2011年的奇瑞，都是2万元。 那这次进行司法处置的小客车啊，都是在刑事案件以及民商事案件当中查封扣押的车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北京法院网、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信息系统网站等渠道查看处置车辆的信息、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 竞买的报名时间截止到下周五，本月12号公示报名信息，13号正式竞价。买受人为在限价范围内出价最高者，多人报出最高限价的时候呢，平台将会根据统一设定的条件，自动确定最终的买受人。 那近日，东坝南二街跨京哈客砖高架桥的南半幅完工通车，东坝地区的居民呢又多了一个回家的选择。高架桥的南半幅通车之后，东行车辆可由此出城，缓解姚家园路、姚家园北路等道路的部分交通压力，星火西路和青年北路间也将畅通起来。 目前呢，东坝南二街跨京哈客砖高架桥的北半幅路也正在加紧进行施工和完善，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通车，到时候星火西路到青年北路间呢也会全部连通。 京城方面，我们再来说说医疗领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将在本月18号正式开诊。北大人民医院的创伤医学中心、妇产中心、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研究型病房将在通州院区建立。 通州院区门诊楼日门诊量预计可以达到4000人次，病房楼呢共有床位800张，设有16个病房单元。其中儿科病房的设计让患儿仿佛置身海洋乐园，手术室配备了16个层流手术间，其中包括4个1级的手术间。 通州院区呢还整合了全院的重症资源，共有72张重症监护床位，配备了高端的监护仪、多功能吊塔、有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等先进的专业医疗设备。 位于医院的西南侧，直径30米的地面停机坪呢，按照直升机紧急救援最高承重的标准来建设。作为重要的创伤应急中心，通州院区将会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举办提供最优质的医疗保障，为今后京津冀地区的航空医疗救援服务搭起空中生命线。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11月30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3例，其中本土病例91例，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其中满洲里市72例，扎莱诺尔区19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都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 刚刚介绍的是前天的疫情数据，那昨天下午呢，满洲里市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的疫情。截至昨天下午2点，满洲里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共筛查出57例阳性，其中17例已经确诊，另有40例核酸阳性待确诊。至此呢，满洲里市累计报告142例本土确诊病例。 那昨天呢，满洲里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也正在有序的展开，当地也要求对于逃避欺瞒和拒不接受核酸检测的个人，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满洲里的疫情已经波及了周边地区，最新消息显示，哈尔滨昨天新增1例本土病例和2例初筛阳性感染者，都是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尔滨的密切接触者。确诊病例曾经从满洲里乘飞机抵达哈尔滨，哈尔滨主城区现在已经参照中风险地区来管理。 跟疫情有关，还有近日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地区民生物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研究建立应急物资运输储备力量，对于疫情地区相关部门和单位提出的民生物资运输需求，要建立沟通对接机制，一事一处理，全面保障民生物资运输畅通高效，全面满足疫情地区，特别是疫情封控区域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通知指出，对于进京运输民生物资的道路运输企业及司乘人员，要指导其关注掌握首都严格的进京管理联防联控机制协调的有关要求，保障进京的货车顺畅通行。 那各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也要研究在城市周边合理布局具有货物中转储存、车辆消毒停放、人员休息就餐等功能的物资中转调运站，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及时启用。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为了加强儿童化妆品的监督管理，提升儿童化妆品标志度，国家药监局依法依规组织制定了儿童化妆品标志，昨天已经对外公布。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儿童化妆品的标志，是一个小金盾，整体呢是采用金色盾牌的造型，这个金色啊体现了儿童健康活泼、乐观阳光、积极向上的状态，盾牌则体现了对儿童的守护与关爱，对违法违规产品的抵制。那盾牌中心呢，是儿童张开双手的形象设计，强调了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的坚定决心。 儿童化妆品标志呢，应当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的图案等比例标注在销售包装容易被观察到的展示面的左上方，清晰易识别。从明年5月1号开始，申请注册或者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必须标志儿童化妆品的这个小金盾的标牌。此前申请注册或者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应该在2023年5月1号之前完成产品的标签更新。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于浩。前不久啊，著名网络小说作者韦鱼发布了一篇微博，说目前呢，所有改编自己小说的影视剧剧本只有一部自己认同，其他的都是强烈反对。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韦鱼啊，接到了某部小说的改编剧本，发现这故事啊，主人公的人设大变样了，于是呢，提出了1-2千字的建议，结果对方不屑一顾，说作家不懂剧本。这条微博一发出来，首先引出了一些作家的认同，表示很多影视剧把自己的作品呢魔改，原著没有得到尊重，小说的粉丝们也不喜欢。而编剧群体听到作家的指责也不乐意了，很多人站出来表示，剧本是为文学作品影视化服务的，而影视化作品是一个市场化的商品，要尊重市场，所以编剧在改编时会应发行方的要求进行修改。 很多网友对于原著改编要尊重作者还是尊重市场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说实话，我觉得尊重原著还应该是要尊重原著，不然你肯定是因为认可他这部作品，你才会愿意去把它改编成影视作品。所以如果是在可能性的，就是可能的基础上，它如果能够实现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尽量尊重原著，因为我相信所有其他的这些原著的粉丝，他们对这个影视作品的期待也是源于他们对这部作品，文学作品的喜爱。不然你何必挂人家的名字，你干脆去叫另外一个名字了，你就未必要以这个文学作品作为中心了。 剧本改编这个是问题吧，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买断一本小说的版权之后，影资方是有权利改编剧本，但是这个可能每个人站的立脚不同，一个是尊重文学，一个是尊重市场，这我觉着可能只有一方需要做出让步才能够就是和谐这个事情，所以没有谁对谁错，我觉得是这样的。 现在这种网络小说改编成剧本挺多的，就包括我们之前所认为的像《甄嬛传》啊什么的，它肯定在从网络小说变成这个影视剧以后，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加工，但我觉得首先你得尊重作者，然后最起码从人物设定上，包括我觉得在选角上很多东西来讲，都应该去跟作者去商量，因为这个毕竟是人家做出来的这个原型，这个雏形，你是在人家的基础上进行改编，这是不可否认的。然后而且现在确实有些时候改编的确实水平很差。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而也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改编剧被原著小说的粉丝吐槽不够还原。问题主要集中在演员选角根本就不符合原著人设，五毛特效毁原著，原著的精髓根本没有表达正确等等。那无论是把经典 IP 改编成电影还是网剧，多数读者和网友都认为改编要尊重创作和尽量还原，保留原著最想要传达给观众的理念，将人物个性、剧情等特点还有情景再现出来，并且呢，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改编选角设计。但目前出现了很多口碑不太好的改编作品，存在着胡改乱编、剪辑混乱、人设不符、逻辑混乱等问题，有利用经典 IP 的名气圈钱的嫌疑。所以说 IP 再好，改得不好照样没人买单。网络上呼声最高的莫过于大部分改编既不尊重作者也不尊重市场，而是尊重资本，资本让怎么改就怎么改。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否认所有编剧的努力啊。编剧是一个专业性的工作，并不能跟小说作家去划等号。在编剧领域，对于剧本的结构规划以及戏剧的审美，这些能力呢，并不是所有小说家都具备的。可以这样说，作家和编剧是两种体系下的创作者，同样是讲故事，但表现形式大不相同。编剧的任务是将作者落在文字上的一切，包括人物心情、场景策划、故事发展，通过现实拍摄、演员动作来呈现在剧本上。那么再说资本在投资的时候，他们会依靠数据来选择经典 IP， 比如了解小说的欢迎程度啊，根据目前的人气发掘更多潜在粉丝。同时呢，在改编过程当中会根据市场的情况啊，对内容呢有所取舍、有所改编。抛开确实为了圈钱的不谈啊，从原著作者、编剧、资方等一系列人员，影视剧的每个环节和岗位都在努力工作着。那么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尾鱼引起的这场争论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其实让更多人能够看到讨论这个话题啊，本身对于行业环境和发展无疑是好的。毕竟反思与讨论使人进步，各行各业都一样，不进则退嘛。原作者因为自己的作品被所谓魔改而痛苦，编剧呢为种种原因以及各方限制而痛苦，观众因为篡改或者尴尬的设计而痛苦。说到底，其实啊，各有各的难。IP 改变影视剧， IP 的热度只是一方面，影视上能实现，内容上能体现原著精髓，这样的 IP 改编呢，才算得上是成功。回顾从前，也确实有不少的好作品嘛。文学作品影视化肯定是作品本身优秀，拥有一定热度，从文字变成影视的过程那当然不容易啊。但是呢，为了让原著粉和这个影视迷能够达成共识，一个作品的好与坏它离不开从原创作者到编剧到导演到演员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每个作品的每一个环节被不同岗位的负责人精心雕琢，大家通过合力配合才能够使得作品更加的精益求精，这就需要每个人的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相辅相成。您说呢？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相太赤裸裸。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时间来到7:56，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黄工早上好。 早上好，主持人。 嗯，黄工，请问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今天是不错的。目前来看啊，今天以晴为主，下午呢高云可能多一些，但是也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对太阳光照呢也没有什么遮挡。预报的最高气温呢可以上升到12度左右，比昨天最高气温呢要高出2-3度，应该说中午前后啊还是比较暖和的。 嗯， 那么风力呢，目前来看也不是特别大，平原地区呢基本上都是在23-4级的这个样子，但在西部北部呢下午阵风啊可能会明显一些，最大呢有6-7级。所以说今天的天气啊总体上还是不错的，适宜安排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 对， 但是在西部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呢要注意防风。 嗯， 那么今天夜间呢是晴空少云的好天气，有二三级的小北风吧。最低气温预报呢，平原地区在-1度，山区呢在-3度到-5度之间。天气呢应该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气温呢稍微低一些，出行和户外活动呢要注意添加衣物。这是今天白天和夜间的天气情况。 嗯，那黄工，我们接下来几天还能够继续这样享受冬阳吗？ 还是不错的。继续享受冬阳是没问题的。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呢，未来三天啊还是以晴为主，预报最高气温呢明后天是12度，周日呢稍微下降一点，也在9度上下。那么这几天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度到-3度之间变动。总体来说吧，未来三天应该说也是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的。 嗯， 主持人。 嗯，好，非常感谢黄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好，感谢黄工的介绍，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西部地区阵风会有7级左右，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预计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优。 再来看看登山气象指数预报，今天天气不错，适宜大家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三天呢，北京的天气是以晴朗为主，所以今天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你的冬奥徽章真好看，哪儿买的？ 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送的。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签到即可赢取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韩国、加纳、尼日利亚、爱尔兰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荷兰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南非报告前就已经进入到欧洲。 财经资讯，农业农村部表示，近期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前沿科技，中欧火星探测器成功开展在轨中继通信试验，祝融号火星车状况良好。 旅游文化资讯，故宫昨天晚上发售年票，观众购买热情高涨，服务器瞬间瘫痪，官方紧急停售。今天凌晨已有网友表示成功购买。 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系列活动全面启动，上听听 FM 参与2021声音记忆投票，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球的疫情数据。截止到昨天，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62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23万例。全球单日新增确诊病例74万多例，新增死亡病例9569例。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俄罗斯是新增确诊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另外，俄罗斯、美国、乌克兰、波兰、德国是新增死亡病例数最多的五个国家。 美国11月30号一天新增确诊病例超过21万例，确诊病例数不断攀升，加上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的出现，多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表示，奥密克戎进入美国不可避免，美国将很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疫情。 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啊，12月1号又有一些国家报告了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其中韩国报告5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日本发现2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加纳、尼日利亚、爱尔兰都报告了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目前全球至少有23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这一毒株病例。 韩国防疫部门昨天表示，这5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当中呢，包括一对近日从尼日利亚入境韩国的夫妇，以及与该夫妇有过密切接触的友人，其余2例是海外的入境人员，他们除了呼吸道症状和肌肉酸痛之外，没有其他异常症状。 同时，这对韩国夫妇的孩子以及另一名海外入境病例也被列为疑似病例，他们的病例基因测序结果将在本周内出炉。从本月3号到16号，所有入境韩国人员不分国籍和是否完成新冠全过程疫苗接种，都必须接受为期10天的隔离，以防再有新冠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流入韩国。 再来关注日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昨天宣布，一名从秘鲁到日本的20多岁的男性被确诊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这是日本国内发现的第2例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 那么受到奥密克戎的影响，日本现在已经暂停所有国家和地区外国人的入境，时间暂定为30天。据一位日本留学顾问介绍，因疫情有近37万人等待入境日本，其中留学生占近70%。 日本的这一纸封国令呢，让很多中国留学生也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想赴日的留学生难入境，想回国的留学生呢，则是因为成本太高，只能暂时留在日本。日本留学中介建议学生们耐心等待，做好心理准备。 另外，尼日利亚疾控中心昨天表示，尼日利亚检测机构从三名入境旅客提供的检测样本当中发现了奥密克戎毒株，这是尼日利亚首次报告这一毒株的感染者。这三名旅客过去一周有南非的旅行史，防疫部门已经开展病例隔离、追踪密切接触者等相关工作，努力阻断这一变异毒株的传播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表示，今年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超过了2020年，实现全球疫苗接种是各国摆脱新冠疫情危机的唯一出路。各国必须在团结和协调方面实现重大飞跃，以利于对全球性挑战做出集体决定。 那么就在全球多国开始限制非洲南部地区航班入境的时候，荷兰的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南非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奥密克戎毒株之前，这一变种呢已经在荷兰出现了。荷兰的最新发现为奥密克戎的起源地和出现时间再次打上了问号。 昨天呢，韩国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确认，荷兰在11月19号和23号收集的两份检测样本是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而南非呢是在11月24号首次向世卫组织报告了奥密克戎毒株。两名感染者当中有一人并没有旅行史。研究人员表示，可能是在荷兰本国感染的奥密克戎，那如何感染还在调查中。 研究所还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对奥密克戎毒株在荷兰的分布情况进行各种研究，还将从以前的新冠测试结果当中重新检查更多样本。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昨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媒体透露，在2022年1月31号前，在美国驻俄罗斯使馆工作超过3年的外交官必须离开俄罗斯。这是俄罗斯以对等方式回应美国驱逐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此举不是俄罗斯的选择，是美国强加给俄罗斯的游戏。 据扎哈罗娃介绍，2022年7月1号前，如果美国国务院继续推行所谓的三年规则，俄罗斯将要求相同人数的驻俄美国使馆雇员离境。他说，美国要求已经离开美国和即将离开美国的俄罗斯外交官3年内不得重新回到俄驻美外交使团工作。美国方面呢，还拒绝向俄罗斯外交官配偶和子女发放签证。 乌克兰方面，俄罗斯外交部昨天表示，乌克兰呢已经把乌方一半的武装部队，也就是12.5万人部署在了顿巴斯地区。尽管乌克兰表示这是正常的部队轮换，但是本应被替换的部队并没有离开当地，这就说明乌克兰正在向该地区部署更多兵力。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他说，如果乌克兰不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话，顿巴斯的冲突将无法结束。 今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当时布林肯表示，美方将会为乌方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对此，俄罗斯驻美大使认为，美方向乌克兰做出的承诺只会让乌克兰再一次失去一个停战的机会。 顿巴斯地区位于乌克兰东部，2014年2月，顿巴斯地区爆发冲突。乌克兰东部和南部操俄语地区的亲俄势力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这些亲俄势力要求把操俄语的地区并入到俄罗斯联邦。 根据媒体昨天的报道，洪都拉斯反对党自由和重建党候选人卡斯特罗在选举当中胜出，将会成为这个中美洲国家的首位女总统，她是洪都拉斯的前第一夫人。 洪都拉斯执政党国民党候选人首都市长阿斯富拉前天已经承认自己败选，并对卡斯特罗表示祝贺。根据超过52%已完成点算的选票，卡斯特罗获得53.4%的支持率，那阿斯富拉则获得了34.1%的支持票。 在阿斯富拉承认败选之后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即就祝贺了卡斯特罗获胜，并且表示华盛顿期待与他进行合作。 卡斯特罗在竞选期间曾公开表示，如果自己胜选的话，他将寻求与中国建交，与台湾当局断交。不过，美国在选前派代表团访问洪都拉斯，向卡斯特罗等候选人施压，要求其维系与台湾方面的邦交关系。卡斯特罗也一度改口称，尚未决定是否与中国建交。 11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反对台独分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没有前途，我们愿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好，国际视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富汗。阿富汗国家博物馆藏有诸多的历史瑰宝，它的命运也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11月27号，在关闭了3个月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又重新开放了。央视报道，当天来到重新开放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看到馆里展出了青铜器、瓷器、石雕、木雕等大量的馆藏。由于是博物馆第一天重新开放，那么当天呢来参观的游客并不是太多。 走进博物馆的大门，文化在则国家存这两句镌刻在博物馆入口处石碑上的英文十分醒目。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共分为两层，一层呢展出了大量11到16世纪的青铜和陶土文物，二层是佛教文物展区，二层之间的半层展出了当地的木雕、石雕和传统的服饰。 馆长拉希米介绍说，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从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的文物，所有历史时期的文物都有。博物馆已经完全向阿富汗民众和游客开放，开放时间是每天早晨的9点到下午3点。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始建于1919年，是阿富汗最大的博物馆，曾经拥有10万件以上的珍贵文物。虽然历经硝烟，但是有识之士一直守护着这批人类的珍贵遗产。11月稍早前，中国故宫博物院特别邀请21位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共同发出公开倡议，携手呼吁阿富汗加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以此为守护世界重要的文化遗产贡献出一份力量。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龚超。龚超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美元呢对主要货币，最终是小幅的反弹，中报在96.03。那我们看到近期美元指数呢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的高位震荡。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呢，近期的这个通胀风险已经在上升，而且已经建议不再用这个暂时这个词来形容通胀了。那部分分析师认为呢，就联储这一表态可能意味着快速的货币政策的行动，那市场呢对此还缺乏准备，短期的这个市场风险呢是在增加，我们看到市场的波动呢也相对较为剧烈。此外呢，新的变种病毒出现呢也是提升了这个避险的情绪，我们看到瑞郎、日元等避险资产啊对美元也是一度的走强，那市场怀疑呢上述基本面的因素可能威胁美国经济的复苏，那美指的走势呢也是承担了一定的压力。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指数在96这个关键阻力位置附近呢继续呢在做震荡的这么一个表现，那后市有望遇阻回落，我们下方的首个目标位呢看在94.50一带。那作为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呢，欧元对美元昨日则是下跌，最终收报在1.1318。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在去年的7月成功的上破了一条10年的阻力线，那并在上周呢成功的完成了对这个趋势线的回踩，最终在1.12的关键支撑位呢是得到了支撑。那后市呢我们看到有望盘整反弹，那首个阻力位呢我们看在1.1450。主持人。 好的，再请您介绍一下美元对日元的情况。 好的，美元对日元呢昨天呢是小幅的下跌，收报在112.75。近期呢我们看到变种病毒这个奥密克戎的出现呢一度令这个日元走强，但从基本面来看，我们看到疫情导致的这个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啊还是呈现不均衡的状态，通胀呢居高不下，愈演愈烈。那我们看到各国的中长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均出现了上涨的迹象，那只有日本的这个债券收益率仍然维持在这个零。那在利差的大环境没有 根本性改变的背景下啊，日元呢很难摆脱走弱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从技术上看的话呢，那美元对日元在周线上仍然呈现一个盘整的态势，那上涨的形态呢也是保持的比较完好。那我们认为下方的这个阻力位呢，看在啊115附近。主持人， 嗯，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排价。 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53.88，加拿大元是498.39，瑞士法郎是692.80，欧元是721.83，英镑是847.22，日元是5.6213，美元则报在636.9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龚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出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了，我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百姓的菜篮子，关注猪肉价格。猪肉呢是主要菜篮子产品之一啊，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是重要的民生商品。那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当前和元旦春节期间，我国生猪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从当前供应来看，我国生猪生产在今年二季度完全恢复之后，6到10月份出现了阶段性过剩。前三季度全国猪肉产量为3917万吨，同比增长了38%。 从后续的产能来看呢，农业农村部对全国规模养猪场的全覆盖监测数据显示，今年3月以来，全国规模猪场的宰猪生产量逐月增加，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更为明显。对此，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说明未来出栏上市的肥猪呢也会逐月增加，市场供应相对宽松的基本面没有变，预计猪肉价格还会维持当前的水平，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再来说说北京方面，昨天起呢，京6B汽柴油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国四排放标准、高排放机械禁用区扩大这3项标准政策正式实施。记者了解到，截止到11月30号，中国石油北京销售公司2座油库、130多座自营加油站的京6B标准汽柴油已经全都完成置换，加油站标志更换、加油站管理系统更新调试也同步完成。 对于京城车主来说呢，更换了京6B油品不会在油耗上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却能大大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根据实车的试验数据显示，使用京6B的油品之后，汽油车颗粒物排放可以下降20%到30%，一氧化碳下降6%到10%，而柴油车的氮氧化物呢会下降10%左右。此外，京6B油品标准置换目前不涉及到价格调整，京6B与京6油品价格会保持一致。 嗯， 还是北京方面，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为东升镇第一批四个街镇配备常驻式市场监管领域的服务专员，深化和镇街的贯通联动，做细和企业的服务对接，优化财务服务管理，护航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广播记者蔡克轩昨天呢探访了东升科技园机器人企业，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以原有企业服务顾问以及企业服务专员双层级服务模式为基础，叠加了第三层级派驻街镇的市场服务专员，主要承担对接街镇、信息归集传递、协助接诉集办三大工作职责。坐落在东升科技园的九号公司，2015年收购了平衡车鼻祖美国赛格威，2020年科创板上市，展厅摆满了他们研发的全地形山地车、自动割草机器人、警用平衡车、智能跟随平衡车等车型。对九号公司来说，派驻在各街镇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常驻式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专员，让沟通更便捷。公司公关经理张灿举例说， 以前呢，我们这些产品如果要上市的话，可能会提前去跟市场管理局去沟通，这样他们如果派专员，相当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到，这对于提高我们的企业市场的一个经营效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需要时刻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一些产品质量政策方面的一些新的动态，就比如说，然后如果未来北京这边是否有短交通泥或者机器泥标准制定，希望让市场监督局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制定行业标准啊。 目前海淀区有将近24万家企业，通过市场服务专员建立企业服务信息双向反馈机制，定期梳理呈报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经济服务办副主任王健表示，这个制度将有效助力企业解决高质量发展等的共性难题。 比如说从登记注册、董事会变更董事了、总经理了、股东增资，他的这些政策相关的咨询，那直接咱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比如说后期要做一个广告，在宣传语方面呀、跟广告法相关知识方面可能需要一些解读。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优化市场监管领域服务专员派驻制度，争取在区内所有29个街镇派驻专员。 目光呢转向白酒，据介绍，五粮液经销商明年新签的合同价格在近日出现变化，经过测算，综合下来，第八代五粮液的出厂价目前已经从889元提升为969元，增幅近9%，和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酒出厂价保持一致。随着涨价消息传出啊，昨天五粮液的股价是应声上涨，盘中一度上涨超过2%，总市值一天增加了约99.36亿元。 我们介绍一下，普通的五粮液呢，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水晶瓶的五粮液，已经从第一代逐步升级到了第八代。那这款酒呢，上一次调价是在2019年，迄今呢已经过去了近3年。此外，对于这次调价的原因，有业内专家表示，受上游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上涨等因素影响，白酒行业全行业性的提价可能马上要拉开大幕。 说完酒，再说说车。但是得提醒您，喝酒不要开车。我们要说一说新能源汽车哈。昨天呢，造车新势力的头部企业蔚来汽车、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先后公布11月份的交付数据。小鹏汽车交付了15,613辆啊，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270%，已经连续2个月夺得魏小李的销冠宝座了。 这三个头部的造车新势力啊，现在简称魏小李、 魏小李、 蔚来、小鹏和理想。那从2021年前11个月的累计交付量来看呢，小鹏汽车啊首度打破了蔚来汽车的领跑局面，成为了这期间啊累计交付量最高的国产新势力车企。具体来看，小鹏汽车累计交付82,155辆，蔚来汚车累计交付80,940辆，理想汽车累计交付76,404辆。 这魏小李后边要是再紧随其后上来车，得叫什么名字呢？还真的不好弄，因为我们看到啊，哪吒汽车紧随魏小李的步伐，挤进了月销万辆的俱乐部，实现10,013辆的一个交付量，同比增长372%，环比增长24%。那就是新势力第一梯队三家车企在交付量上你追我赶，但是也确实还是面临着第二梯队的企业不断的向上突破啊。魏小李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排行，还真的说不准。有业内人士分析，就是说呢，凭借着低价位车型，哪吒汽车有望在销量上搅动魏小李三强局面。 这个国产的造车新势力啊，不断的竞争的格局，大家是乐于见到的哈。 对，哎，确实感觉路上这些车， 更多了。 嗯 嗯，开车的时候看见身旁身后好像都是这样的车。 对，一个是更利于环保哈，另外就是坐在这些车里面，其实你发现这些车的不管是从质量来说，还是从这个后续的服务来说，其实都在提升着自己整体的一个造车和服务的能力。 对，舒适度也很不错。 对， 嗯，还静音哈，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了。 想买了吧？ 这我们说的是国产企业， 嗯， 但是国外企业啊，最近啊，其实挺让人糟心的。 哎，对，就不太想买它。 我们来说说加拿大鹅这个事儿啊。 嗯， 近日加拿大鹅中国大陆门店不得退货这一事件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在事件当中呢，有一名消费者啊购买了11400元的加拿大鹅后，发现啊这个商标绣错了，缝线呢也是比较粗糙啊。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呢，他就要求门店给退货，但是店员呢却以购买衣服的时候已经签署过更换条款，就所谓他们的更换条款为由，拒绝给消费者退货。 给您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更换条款显示啊，除非相关法律另有规定，加拿大鹅所有的中国地区专门店售卖的货品全都不得退货。不过这让人感到很双标的就是，加拿大鹅官方网站搜索时呢，你会发现它在加拿大呀、美国呀、英国地区全都设立了30天无理由的退货政策。 嗯，在国外你是毕恭毕敬，在国内你是强横无理哈。 嗯， 那对于这事件的发酵呢，昨天上午加拿大鹅官方微博就中国大陆地区退换货政策做出回应，表示说加拿大鹅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更换条款中第一条的含义为，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是可以退货退款的。那目前的上海市消保委呢，已经约谈了加拿大鹅，并要求其在今天中午前提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 对此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加拿大鹅提到的除法律规定外不予退货，如果要抠字眼儿，确实是没问题。但是，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关于退换修相关的法律规则，就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所以说呢，按照法律规定，加拿大鹅应该退货，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样是规定了实体店如果确实存在着货不对版、质量有问题，那消费者都是有权利要求退货的。 对，卖的那么贵的一个羽绒服品牌哈， 也没穿过，到底好不好啊？就这么一说就更不想穿了。本来就觉得羽绒服就没多好看，也不太好看。 对，其实之前有很多做过对比哈，包括质量方面呢，咱这波司登也不错，对不对？ 嗯，是啊。 而且从品牌的这个美誉度来说啊，其实加拿大鹅也未必就是国际一流的品牌，只不过被 主要就是这样，对 国内消费者给你惯坏了。 嗯， 啊，对这样的企业，我想消费者肯定会用自己的选择来投票。 对。 那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不久之前呢，因为虚假宣传和霸王条款，加拿大鹅就曾经被上海的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25万元的罚单，那这一次又因为退换货的问题掉到了同一个坑里。在这里啊，也要提醒一下加拿大鹅，任何一个国际品牌，它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做到合规经营，一定要学会尊敬中国的法律和中国消费者。这是加拿大鹅最该补上的一课。 是的，羽绒鹅绒可以蓬松，但是品牌你最好不要膨胀。 哎，说的太好了。 好，最后财经资讯，我们来说说吃的吧。刚才不是喝酒了，我们现在吃吃肉啊。嗯，说麦当劳昨天开启了21天天天低价的活动，没想到这活动的第一天，线上点餐的系统就崩溃了。许多网友表示，这是因为今天的板烧鸡腿堡5元券太热门所导致的。 嗯，昨天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哈。 嗯， 经过 你想吃是吗？ 经过很多麦当劳门店的时候，我发现门口在排队，你知道吗？ 嗯，就带着你想去吃。 就是说这个打工人 还忍住了吧， 打工人对于优惠是有多么的没有抵抗力。 对， 确实啊，板烧鸡腿堡原价20元啊，昨天呢只卖5元，那相当于是打了25折啊，这也是卖到了一个招牌汉堡之一啊。 嗯， 所以说这个优惠力度啊，是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呢，还 是很大的， 很心动的。 嗯， 那对于昨天这个系统崩溃的问题呢，麦当劳也回应说啊，5元板烧的优惠会延长到今天。 这一下子就对早餐有了新的期待。早餐不卖这个板烧鸡腿堡，好像是中午才卖。 还是比较了解，其实 我是特别爱吃这些 啊、嗯。但是垃圾食品其实建议大家还是少吃， 是就偶尔有垃圾心情的时候必须得用垃圾食品把我这个垃圾的情绪罐给它用垃圾心情挤出去， 偶尔吃一下是可以的。不过昨天我们在会上新闻的时候说，就是最近比如说到年底了哈，像这种优惠的力度啊、啊团购啊，包括这个年票的销售挤摊官网的情况还时有发生。 是，一会儿我们也会介绍，把故宫的官网都给挤摊了，真能买、哎。 一会儿咱们关注一下，今天早上还真有人啊付款成功了。 哎，好事儿。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国家航天局昨天表示，在刚刚过去的11月份呢，我国的天问一号与欧空局火星快车任务团队合作，开展了祝融号火星车与火星快车轨道器在轨中继通信的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我们给大家科普一下，受重量和体积的约束，火星车直接对地通信的能力是比较弱的，无法满足大量数据传输需求。所以说呢，需要将这个数据啊发送给距离比较近的火星轨道器，由通信能力更强的轨道器再转发给地面接收系统。整个过程呢就叫做中继通信。 具体的实验流程是这样的，在约定的时刻，由祝融号向火星快车发送测试数据，通信距离约4000千米，通信时长10分钟。火星快车接收数据之后呢，转发给欧空局所属的深空测控站，测控站接收之后发送给欧洲空间操作中心，该中心再转发到北京的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嗯，这有点像打排球哈，一传二传，咱们这祝融号是这个一传， 传了几手了？ 对哈、啊，再传到这个欧空局的这个火星快车系列系统啊，再传回到地面。那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情况下，在建立中继通信前啊，轨道器会先向火星车发送一个发起的信号，随后呢，这个火星车啊会回复确认信号，这就有点像是朋友打电话需要先拨通电话号码一样。 嗯， 但是由于呢，火星快车、啊、发射频率与咱们的祝融号接收频率、啊、不太匹配，所以说双方需要事先约定好通信的时间，由咱们的祝融号直接发送数据，那欧空局的火星快车进行盲收，有点类似于微信的通信方式了。 哎，更有意义的就是火星快车轨道器啊，它是具备盲收功能。但是过去10多年一直没机会去实际使用这个功能， 没人给他传这个一传， 对，没人给他信号，他光自个儿跟那儿盲收，没收着。哎，欧空局就表示，这一次的试验是火星快车在轨验证盲收模式的好机会。 哎，可以说咱们跟欧空局是打了一个太空配合哈。 嗯， 目前呢也介绍一下，祝融号火星车呢已经在火星表面工作了196个火星日，累计行驶1297米，获取巡视探测原始科学数据约10G，能源充足，状态良好。 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 那接下来呢，进行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正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三号王明，四号就王明在四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出炉，中国队以七战七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呢8:35，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来说一说昨天晚上备受关注的这个故宫年票发售。那原本在昨天晚上8点开始的2022年故宫年票销售，因为短时间内购买故宫年票观众数量过多，超出了承载能力，所以年票销售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故宫内在昨天晚间10:30紧急停售年票。不过到今天凌晨啊，已有一些网友表示说呢，他们凌晨就收到了故宫发来的信息，说这个，成功支付， 哎， 就是也就是说购买年票成功了， 就是还是可以等一等，最后熬着了。 对，看来这服务器是时好时坏啊。 对，有网友昨天先是说，哎，我白忙活了，就等着呢，没抢着。实际上呢，这个技术修复也是挺快速的哈。给大家先介绍介绍，2022故宫博物院的年票呢是分为全价300元和半价150元这两种，当年有效。居民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的售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去购买。根据往年销售数据，其实直到去年，故宫每年20000张限量的年票才首次售罄。也就是说，虽然年票都是限量发售的，但它不是一票难求。 对，我们的编辑康立波就是一个故宫爱好者哈， 对，他就是买的年票。 他连续多年买年票都没遇到过宕机，就服务器坏了这事儿。 是不是因为未成年人可以在其他的日子里，就是所有的开放日都能够进入故宫，所以爸爸妈妈们比较着急呢，就也去买年票了，经常带孩子去看。 就是你看啊，往年都是限量20000张都没抢完，今年限量50000张一晚上就宕机了，这就说明还是宣传啊，就大家知道了啊，原来故宫有年票，那我赶快去买。但是呢，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故宫现在淡季票才40块钱。 对呀， 旺季是60块钱，那这个年票是300元，合着你 去 5次以上，您才这个比较划算吧 ， 所以说有多少人一年能去5次故宫？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 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了，离故宫那么近，10多年我还没去呢。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离自己越近的景点，可能越不是特别的抽出时间去好好的逛一逛。 对，就感觉他离我太近了，这个机会我也没怎么珍惜，我确实是做的不对，打算我也跟大伙儿一块抢一抢。 你不适合这年票，你就买一个淡季票啊，下了节目什么的抽空去一趟就可以。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啊，理性消费啊。姐介绍一下，故宫年票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啊，不支持变更使用人，一经使用就不予退票。适用范围呢不包含珍宝馆、钟表馆，可以参观其他的专题展览，但是要提前在网上预约。 哎，再次跟您强调一下，今年的故宫已经把限量总数提高到50000张了，发售时间一直持续到31号，您就别再扎堆去聚集购买了。 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雍和宫，从12月3号起呢，采取全天限额加分时限流、网上预约加现场购票方式，有序恢复开放，每天限额40000人，每小时限流5000人。 具体开放时间是冬春季，从11月1号到3月31号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夏秋季呢是从4月1号到10月31号，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5点。 这不冬天来了吗？这个很多人也想滑雪哈。今天起呢，密云南山滑雪场正式开启试营业了。具体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5点啊。这个雪场呢，对预定的客人啊，实行滑雪项目门市价3折优惠。试营业期间呢，预定优惠享平日日场滑雪120元，周末日场滑雪票是174元。试营业结束之后，将会恢复正常价格。 试营业期间会开放双板厅、南坡初级道和南山初级道、公园初级练习区等等，相关的私人吊椅索道呢也会配合着运营。明天北京淮北国际滑雪场也会开启试滑，要提醒大家，北京淮北国际滑雪场开启夜场雪道。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啊，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2021年的 最后一个月 啊，我们马上就要迎接新年了啊。那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也全面开启了。12月1号到31号期间呢，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您的那一款。 提醒大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呢，就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和精美的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登录之后就能给那些让您感动的时代声音投票。 最近啊，薅羊毛的事儿还有不少啊。日前，第9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开启北京文化消费品牌周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主题活动，收录400部影视佳作的名家电影片单上线，30多个品牌院线和单体特色影院将推出多种的观影优惠。 对，你这个薅羊毛说的太对了，而且这次是羊比较多。来看一看啊，上周末呢，京城影院相继恢复营业，为了助力影视市场回暖呢，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品牌周立刻就行动起来，联合着30余家品牌院线和单体特色电影院推出线下的观影优惠，并且联合着爱奇艺、优酷、北京时间、淘票票等线上平台打造一起看电影的主题专区。 比如说这个保利院线啊，即日起到12月31号每周六都会设立这个消费季的展映厅，首都电影院西单店针对学生、教师、公安人员、残障人士、军人和6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观影5折优惠活动，其余的观众在影院现场购票时呢，可以使用文汇券享受到7折优惠。 另外呢，大料国际影城近日起到2022年的1月31号为6人以上的观影观众提供团体的优惠票价，影院内放映的红色影片、主旋律影片可以享受每张35块钱的特惠。 那线上平台推广力度也不小啊，比如说优酷平台已经搭建起了一起看专区，专区呢设有一起看电影、一起看好剧、一起看好综艺、一起看纪录片这4大板块。北京时间则设置了红色文化展映专区，免费提供优秀红色影片的点映服务。 市民可以通过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的官方订阅号等等媒体平台、北京各大电影院线和消费季线下活动的现场去扫描二维码，进入影视京城一起看电影的 H5 活动页面，然后就能够获得影视佳片名录或者查询线上线下的优惠活动。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展览方面。正值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70周年，近日呢，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大展在炎黄艺术馆开幕，集中展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传统底蕴和创作成果。 这次大展呢，既是为建院70周年献上的一份生日礼物，也是跋涉70载之后的一次初心回望。大展一创作的门类分为中国画、书法、篆刻、油画、雕塑5大板块，共展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人员、院外特邀艺术家及优秀校友的各类作品187件。这个展览呢是由艺术研究院来主办，持续到12月20号。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啊。昨天中国足协呢公布了2021中国乒安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第二阶段，也就是第15到22轮的对阵日程表。 根据赛程，保级组比赛呢会在苏州赛区进行，12月12号开启比赛。广州赛区举办的是争冠组的比赛，会在12月13号打响。中超2021赛季的最后一轮会在2022年的1月4号结束争夺，这是中超历史上首次经历跨年赛季。 那中超第二阶段比赛要在20天内啊完成8轮，共64场比赛。争冠组和保级组各8支球队进行双循环赛事，同赛区球队呢将不再进行比赛。北京国安队呢目前是在争冠组。 好，北京时间8点43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唐燕是通州区张家湾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卷人制作技艺与日本人形制作技艺相结合，开发出了上千款的中国娃娃，帮助贵州300多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成长为经济独立、内心自信的女性。接下来我们来听由记者华语为您采制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唐燕，2003年她创立了通州区张家湾唐人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此之后，唐燕便始终致力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卷人制作技艺发扬光大。 我姓唐，唐燕。90年代末的时候呢，在中关村那时候创业，其实我是做 IT 的，也是一个特别偶然的契机呢，看到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这个优秀的传统手工艺，叫北京卷人。当时只是看了一眼北京卷人的照片，所以我当时就放弃了收入很高的 IT 业，然后呢专心致志来学习传统的北京卷人的制作。北京卷人呢目前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咱们国家也是很有历史的一个非遗的项目。卷人呢，实际上按大称的类别来说，应该就是中国娃娃，它只不过是用丝绸来制作的一种中国的人形的玩偶。那么在咱们国家应该从汉代就开始了，兴盛于唐宋啊，所以呢到后面有几代呢都是中途有一些中断。那么我们也在陆陆续续在挖掘咱们中国这些玩偶啊娃娃的一些历史。 唐燕在非遗技术传承中并没有选择固守现有的工艺，而是勇于大胆创新，迎合市场潮流。通过与日本人形制作技艺相结合，开发出了上千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娃娃，很快便获得了市场的青睐。 其实我们每年去日本都看到有日本人形这样一种，它也是日本的一个，应该是他们本地的很有历史的一个非遗。那么我当时就觉得，其实它制作的是虽然是日本的一些艺伎形象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传统的形象，但是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很多话是从我们唐代传过去的。后来我们也追溯了，其实我们唐代就制作的非常精美的娃娃，至今都还存放在新疆的一个博物馆，有3尊出土的唐朝的娃娃，啊，做的非常精美，穿的衣服都是可以说用当时的最高级的纺织面料，包括缂丝啊，这种织锦呀、唐锦啊这些面料制作的。所以呢，我们当时也是觉得，因为我们这个历史上有好几次的失传，就是我们的人偶形象包括卷人也都失传了。那么是50年代才刚解放的时候才把北京卷这样一个形式才恢复出来，所以我们也要去追溯中国娃娃的源头到底起源在哪里。所以在陆续当中我们就发现了日本人形，那么在这当中呢发现它有些工艺呢确实值得我们去借鉴，尤其是一些脸部的制作做得非常的细腻，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技艺来对我们的传统卷人像脸部的制作呀、手部的制作呀进行了一些改良。因为传统卷人是没办法批量化的，它只能就是做一件是类似艺术品，很难就是批量大批量去制作，因为它工期太长了，耗时也太长。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可以把它产品化，这样一种形式呢就能够让老百姓就能买得起，也能接受它的这样一个价格。光那个脸就差不多研发了将近2年的时间，有一年我们就试它那个肌肤，因为我们的娃娃做的那个脸是特别光滑，而且没有一点瑕疵，就是也不允许有一点像有点小坑啊小洞啊，这些都不允许，所以我们做的非常的光滑。那么这个像我们做皮肤的这个最外表的这一层，我们就试了好久好久，到底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出来像真正肌肤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核心的一个技术。所以我们后来试了好久，突然一个也是特别巧合的一个时机，我们就把这个试验成功了，包括到现在我们都是沿用这样一个工艺，而且我们的速度都大大的提高。 为了使传统技艺更加丰富，2011年唐燕机缘巧合来到了贵州。在一次深入乡村寻访手工艺人的途中，一位13、14岁的当地女孩向导引起了唐燕的注意，而这名女孩也让唐燕 从此走上了慈善的道路。 去贵州吧，也是特别巧合的一件事情。我呢，从我父亲那边就特别愿意帮助别人，所以遇到别人需要帮助，我们就好像是个家族的遗传一样的，特别喜欢去帮助别人。所以当时说可以去贵州，我是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去筹办一所公益性的大学，叫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当时呢，我是去作为盲人学院的一个志愿者，是帮助盲人。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次在贵州乡下去筹建这个学院，要经过很多的这种乡村的地带哈，因为我们是办在村里的一所大学，公路都不通，当时在旁边的田地就能碰到很多的这种当地的一些百姓啊什么的。有一次我们就在附近看到，就是一个小姑娘，就大概也就是看上去像是，因为在贵州那边好像女孩个子都相对比较小，所以就十二三岁感觉，然后背了个一岁多的小孩，我们就跑过去就问路嘛，这是你弟弟妹妹呀，背了一个小孩。那小孩的回答让我们就特别的震惊，他说这是我的孩子。当时我们一群人都觉得就心里就是特别不是滋味，一想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就很难想象他怎么能承担起生儿育女的这样一个责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什么这么早就要这么做？所以当时那个时候在贵州，就是因为是民族地区嘛，女孩子一般初中毕业就会被家长啊、寨子里啊相亲，很早就相亲，然后很早也就结婚了，所以基本上就成为一种那个时候我们叫少女妈妈现象嘛。这还不是一个个案哈、就是还是有一部分群体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得做点什么帮帮他们，是唐燕当时的想法。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为此，唐燕在贵州黔南投资创立了一所非盈利性公益慈善大学——盛华职业学院，还在学校中增设了一个中职班，而教学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则由唐人坊公司负责，具体面向贫困家庭的女孩招生。 我们一开始因为当时因为看到有这个女孩很早就结婚嘛，我们叫少女妈妈，一想那我们就从初中毕业招，因为学手艺呢还是要从小一点开始来让他们学习这门技艺。这一点通过这十年的教学，我们发觉我们这种做法是对的，就是从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招，他们这个时候就能打下很好的手工艺的基础，而且他们也很努力的学习。所以我们那时候设置的就是中职班，一开始我们非遗学院只有中职，后来第一批学员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说唐老师我们还想继续读，后来我又为了我们这个中职班我们开设了高职班，这样的话他们有批孩子就可以继续愿意升学的，我们又让他可以读到大专学历。我们教他们刺绣，就让他们先到博物馆去观摩，每一种绣法是什么样的，绣的最好的是什么，他们都马上就能看到啊。所以我们那个博物馆实际上是一个辅助的一个教学基地。 唐燕对于开展慈善事业的热情体现在了效率之上。转过年来的初夏，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许多初中毕业班的学生便收到了一份招生广告宣传页，宣传页上最醒目的宣传语便是零学费完成学业，零基础学习非遗。 非遗讲的是一个技艺，我们希望他看到最好的技艺是什么，作为一个对标，那我教你，我也在贵州请最好的老师。其实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贵州的非遗有哪些，我就找了一个当地的导游，我说你带我去，我们就走街串巷。第一次去贵州的时候特别搞笑，到千户苗寨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钟了，我们也不知道千户苗寨那时候因为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居然找不到住的地方。我拎着行李箱，我们到晚上找到十点钟，就觉得马上要露宿街头了。 几天的时间里，这条招生广告就传遍了当地各个山寨。在考试当天，唐燕见到了200多个身着民族盛装的女娃娃，而为了不让女孩们失望，唐燕当场便决定要扩大招生规模，而对于大幅增加的成本，唐燕并没有去考虑。 当时就是因为一个个子特别小的小姑娘，我现在知道她的名字叫谢小米，然后她就当时就抱着我们了，而是我特别想来，因为她按我们当时考试，因为我们考试非常严的，第一先是什么笔试，两次笔试，然后最后一次面试，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因为200多人选30个人嘛，啊，还有她有一个美术基础，都要符合了我们才招了。后来就他就抱着我们哭，说我没有妈妈了，我特别来学。后来当时我们那个志愿者那男性说，好好好，就我们三个就搂着那孩子，我们当你的妈妈，你就来吧。就这样，后来我们就扩招到了50个人。 在今天的故事中， 我们了解了非遗传承人唐燕勇于创新、投身慈善的事迹。为了更好地帮助孩子们，唐燕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了家访，甚至还为他们量身制定了3年计划。此外，他还多次为孩子们承担起了犯错的后果。关于这些，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故事，让非遗记忆成为脱贫自立金钥匙，下集。 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黑暗之中漂浮我的期待，平静脸孔映着缤纷色彩，让人毫不疼爱。你可以随着我的步伐轻轻。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编辑钱冰冰，话语翟轩，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会听到由于飞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你给的爱，无助的等待，是否我一个人走，想听见你的挽留。春风秋雨飘飘落落，只为寂寞。你给的爱，甜美的伤害，深深地锁住了住的脆弱，泛滥河水将我冲向你的心头，不停留。哦哦，池中的人群渐渐散开，应该就是现在。你给的爱，无助的等待，是否我一个人走，想听见你的温柔。春风秋雨飘飘落落，只为寂寞。你给的爱，甜美的伤害，想问问你的心中，不愿面对的不懂，明天之后不知道面前的你是否 想能够潜入海底，温柔的